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车声，他提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市交通委统计，昨天高速公路交通流量约为127万，比前天下降4%，但比去年同期增长12%。高速公路交通运行压力总体仍较为突出，特别是京承高速、京藏高速、京开高速、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和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交通压力较大。高速公路网全天共接报交通事故15起。北京公交推出的手机 APP 公交一路通，上月底改版上线后，539条公交线路可实时查询到站信息。11期间在市内出游的游客可以选择用这款 APP 查询公交车到站时间。10月1号到3号，全市警情平稳，秩序类警情较同期下降11%，其中便衣民警共抓获扒窃、盗窃犯罪嫌疑人23名，较为突出的地点包括王府井、西单、大石栏、蓝色港湾等购物商圈、故宫、颐和园、动物园等游览景区景点，以及北京西站、北京站等大型交通枢纽。民警提醒大家，乘车、赏景、购物时要看管好自己的物品，书包、相机、手机等不要随意放置。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科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不错，适宜晨练，外出时请注意添衣保暖。白天依然是晴朗舒适，适宜假期出游，中午前后注意防晒和补水。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升级前线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李宏图老师。李宏图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兰芳京剧团常务副团长，叶绍兰少将的入室弟子。他1976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科，1979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首届大专班，毕业于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曾经获得全国青年京剧演员评比展演一等奖。 来，李老师，您先向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戏迷朋友来打个招呼。 尊敬的戏迷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北京京剧院的小生演员李宏图， 同时也是 现在也在做这个梅兰芳京剧团的这个管理工作。 那李老师，最近你们也是在把京剧走到校园里面去是吧？进小学。 这些一直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习主席提出这个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特意为这个开了很重要的文艺座谈会这样的，重点的谈怎么能够落实弘扬民族文化的具体方法。国务院现在联合国家教委等等的又拨专款，让京剧走进校园，让更多人了解、认识、喜欢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对我们也是一个最大的激励。我们也特别渴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直我们在要做的这一件事情。 对，这是继京剧走进课本哈，走进课堂之后的又一大举措，是吧？ 对，过去是前几年我们叫京剧进校园，我们就去国家拨一定的专款，当然不多吧，去走进校园。那么这次就专门拨专款，就是说培育到课堂里去讲。过去是我们演个小折子戏和演个大戏，演完走了，这次亲自到课堂里去给学生们讲，而且学校也有专门有这堂欣赏了解民族文化的这样的课。而且可喜的是，国家教委又发布这个正式的文件，就是将来学校的学生有一门特长，比如说他会打鼓，会拉胡琴，和唱两段京剧，唱的还很有味道，是给他加分的。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不断的各种场合、各种会议，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我北京市我就提过若干次的提案，就是说京剧走进课堂这个。因为过去比如说咱们你看钢琴、小提琴，就外来的这些并不是说不好，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学小提琴、钢琴这些东西都加分，所以家长也盲目的就是孩子有没有这个艺术细胞，反正我买钢琴你弹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为的是加分，是吧？他就有这个，但是从来没有学习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给加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这是我们自己拿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文化财富不重视。因为我总觉着不听戏可能没有影响不了你的生活，也影响不了吃穿，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老祖宗留下的民族文化一无所知，它总是个遗憾。比如唐诗宋词，比如咱们的书法，是吧？咱们的京剧艺术总要能说上所以然来，是吧？我不要呢你将来非要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你看，据我了解这么多年，就是了解民族文化的、喜欢京剧的这些小孩们，尤其有些人在少儿团学过戏的，他都是在学校里品学兼优的。这个我做个调查 啊，因为我们的京剧艺术就是讲， 比如说我们一对一的学习，那么我们学习都是老师坐着，小孩站着，是吧？先站直了，就过去咱古人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先教给你怎么坐怎么站，完了教你如何接人待物。你看现在很多孩子不会接触人，也不懂礼貌，就是都一个孩子跟宝贝一样的，人家客人来了以后坑进屋了，连理都不理，什么时候客人走了才出来了。过去我们小时候教育不是，客人来了以后父母先这叫叔叔，这叫大爷，这叫阿姨，完叫完了以后赶紧的给阿姨叔叔倒一杯水，完您喝水，完了那您坐着聊天，我去做功课去了。他是不是这是从小家里熏的，幼儿园也有这种教育，他就从小知道有礼貌，尊重别人。现在孩子不是，现在孩子是别人爱护他，尊重他，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坏事儿。这最起码的这就规矩没有，所以学戏的孩子对传统文化了解都比较深，而且他很刻苦。因为我们所有的训练，为什么一个戏校他就十年八年的进行训练呢？就是他能够吃苦，吃苦的孩子有过苦，他知道在甜来之不易，他才走入社会，他才能知道奋斗，另外他受得了委屈，受得了苦，这样他能面对社会。我觉得这都是 对孩子成长潜移默化当中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单一的，有的人说京剧艺术博大精深，京剧艺术国粹，它国粹在哪儿？其实它包容了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很多的东西在里边，这是京剧的博大精深。 嗯，那李老师您进到课堂，您给孩子们亲自讲过吗？ 讲过很多次 啊， 讲过很多次。 那您都给孩子们讲什么呢？ 他们非常爱听。 嗯， 是吧？ 讲这些京剧故事是吧？ 一个就是说，首先让他们了解京剧的来源。 嗯， 京剧为什么叫生旦净末丑，京剧为什么要这么唱，是吧？为什么它不同于电影，它不同于电视，它也不同于话剧，你得首先告诉他如何欣赏这门艺术，这门艺术它好在哪儿，你得会欣赏它吧，它为什么要这么念，它跟正常人平常人说话不一样， 对， 是吧？它为什么有韵脚，有韵白，有尖团字，这些个当然对小学生是简单的说，让他灌输他。小学生呢大部分就是他喜欢脸谱 啊， 画的这脸，如果是有些人不懂的就认为你看这画的这一红一块紫一块，这怎么就像美国的鬼节，是吧？一到鬼节抹两块红的出去了，恰恰不然，京剧脸谱有几千个脸谱，它不是，它是前辈艺术家创造的。为什么要这么创造呢？就是根据人物的古代人的人物性格的特征把它外化了。比如最简单的红脸，这人忠厚忠义，像关公，我用红脸。比如有人秉公而乱，特别正义，包公，黑脸。 嗯， 是吧？有些人复杂多变，用碎脸，勾的红的紫的蓝的，他复杂的心情。有人很幽默，很滑稽，小豆腐块勾一个小白脸，哎，一看了就想乐，是吧？ 嗯， 像有人很奸，像曹操，为什么大白脸呢？这人很奸雄，是吧？也生活当中，你这人白脸不好斗，是吧？它是都与来源于生活，在生活的基础上又夸张了他的人的性格，实际这就是人物性格的外化的具体表现，包括很多声音的东西。这里有很多，你看声音，我们有老生旦，就是青衣花脸，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表现。其实像我演这行当，平常人说话包括花脸没有，你吃了吗？不可能，他是更加夸张他的粗犷和这个人物的性格外化，是老生旦角比较平稳，比较中年的，因为四十来岁，小生他所扮演的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男子，他为了表达他的阳刚和稚嫩，您十几岁时候跟您现在说话肯定不一样， 对， 等您80岁的时候，如果您有心，您把这个声音再录下来，完全不一样，就不同年龄的阶段，您的声音是有变化的，所以正是抓住这个古代人物的生理特征的这状况，前辈艺术家创造了老生旦角青衣花脸，所以你这一讲呢，哦，他们的哦，感情是这样的，是吧？为什么要戴个髯口？为什么要拿个马鞭？是吧？他就是中医，京剧是写意的，不是写实的，他是用程式化的动作，用歌舞演绎故事这样一种形式，把这个情况表现在舞台上。 嗯， 所以这些东西你不跟学生们去讲，他可能不知道我怎么去欣赏的。 对，在看京剧演出的时候，可能孩子们都看不到门道，就是可能他慢慢的就是欣赏不到他里面的精髓。 比如有些人说京剧节奏慢的，京剧快的，恰恰不然，京剧的快慢是根据故事的情况跟人物的这个给他安排的时间，安排的这情节规定的。比如说慢板，为什么叫慢板呢？我给您讲故事，您这京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和几百年的历史，它从哪哪开始？我是给你讲这个故事，咱俩打起来还能慢吗？是吧？他就要用快板，当当当当当站着办。所以包括那什么叫什么什么 rap 啊，什么这些很多的流行音乐那些元素都是从京剧来的。我们的快板，你说周杰伦唱的，你们能听清楚他唱的什么？不是，京剧绝对不允许的。就是你多快也必须要清楚，金王金月跟梁，我金刚分明，我父皇去，我们得练，得练在嘴里叭叭叭叭叭，特别老师还觉得不合格，这就叫快板。 嗯， 所以说他的西皮二六 还有他的二黄，他都是跟比如悲剧，我们用了很多悲剧是用西二黄表现这个人物的悲哀悲壮，激昂的喜悦的一般就用西皮。那么这跟胡家的定弦的关系，这就是更加专业化的东西。但是这些具体东西得让欣赏者他了解他认知，那么一开始不了解京剧的人呢，就看舞台画面啊，服装好看是吧，画的脸好看啊，拿着刀枪把子一打挺好玩，都是从这开始。慢慢他觉得没意思，就跟咱们一开始看美国大片一样，看枪战的玩，现在慢慢喜欢看言情的，有故事内容的是吧，有思想性的，他都是欣赏京剧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得让这个学生们有过程，喜欢了解认知到迷，这是一个过程。有些人几十岁了，他为什么离不开京剧，他成迷了，他觉得跟那个每天抽烟喝茶的那个他放在一块儿，哎呦我不听见这声音我觉得好像就不大舒服，这是培养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盲目的去推一个画班，就是这么多年，其实当时研究生班呢我提过建议，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不提倡振兴这个词儿，其实是弘扬 啊，是弘扬， 弘扬不够，就是弘扬的意思我得让您了解。你看今天咱谈话可能简单的您对我谈话你感觉是有所了解，是吧，就跟那个锵锵三人形象，几个人坐着是一些名人在做什么，聊的是京剧的话题，别人就觉得感兴趣了。我觉得这个电视做的不够，不是说电视京剧艺术不是电视艺术，拿开遥控板这个没完没了两个多小时在这播京剧，咣啷咣啷咣啷，大伙不了解的就这是干嘛呢，咵就过来就换台了，不能搁这欣赏。剧场艺术，到剧场您看我的戏您才有感染力，我到剧场化上妆演上戏，你完全跟现在状况不一样，而且每一次演跟每一次演都不一样，我是再创作，它不是重复劳动，不像电影一样的，不像其他艺术，所以它的京剧的魅力和内涵就在这儿。一个同样的一个故事，同样的一个戏，每个人的演绎是不一样的。 那您说年轻的一代吧，您让他们先了解故事再去欣赏京剧，您觉得这样的方式好吗？ 其实几种办法都可以，比如说你看当时我们在学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学纪灵公布军古文，是吧，其实纪灵公布军就是赵氏孤儿，我们京剧演的赵氏孤儿。如果在我们在讲解这个古典文学的时候，我们请学生走进剧场看立体画面赵氏孤儿，他一下子就比当年的这个故事有更深的了解，对他背古文翻译古文有很大帮助。比如我们在学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我就把学生带到看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对他既是很有好处的，就跟咱们过去唐诗宋词它不是朗诵的，光有朗诵它是音唱的，房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这么唱，完了背着手摇头晃脑的。你想咱们脑子里有旋律的时候，你对记就深刻了，为什么你就唱一张嘴就把那个妹妹你坐船头一下子你就唱了，你有这个旋律脑海里，是吧，他也勾起学生的兴趣，也增加他的记忆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些东西都没在做，是吧。我觉得京剧艺术不像当年的霸主之席，因为现后来的外来文化冲击波太多太多，了解的人们也更多了，那么就是满街传唱这个教官，满街传唱教天，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啊，那是一个历史原因，因为没有别的。但是我觉得京剧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当中，这门艺术当中，它能够占什么样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我们京剧人怎么不懈的努力，我觉得这是双方的问一块努力。更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一直呼吁新闻媒体应该多给观众京剧吃点偏饭，让更多人了解认知了。我觉得这是你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咱们见了很多喜欢戏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们也会唱上两句，尤其那些票友，可能他唱的并不太好，因为他人也不专业，就是喜欢公园里票房里喊两句呢，但是您观察他的精神面貌和他的状况跟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因为唱戏 要全身心的投入，你要调动，跟唱歌不一样，他得要需要调门，他需要精气神，这样呢对他的身心，对他身体是有益的，有益健康。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去研究它，去造势，去让那那那个。但是我觉得最近国家一直对把民族文化提升到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做，我觉得是个好事。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先把这些观众请进剧场，让人来，你看，我觉得这个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工作。 嗯，那李老师，您说观众走进剧场啊，我们说听这个音乐会哈，有音乐会的这个礼节，对吧？ 嗯、 这个，那您说观众在欣赏京剧艺术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也是一直我在困惑的。比如说，我们到欧洲演出，我们到美国演出，大人的观众可能他是一个培养的习惯，从小我觉得是习惯是培养的，是吧？人家这中场没有了。退场和半截进场的， 嗯， 而进来该打手机该聊天的该什么的，就是只要这钟一响鸦雀无声，而且在人家欣赏我们，尤其我们上意大利，那都是穿的男人西服领带，女人把最好家里的衣服穿上，因为今天来了，他对你的尊重也对自己的尊重，你一看，而且这谢幕我们的场灯只要不关不灭，这观众是不走的，站在鼓掌几那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在站着一次鼓，他对你的尊重，我觉得这个这是咱们也有我们原因，我们没培养起来，过去啊好啊扔个手扔板，他是这个情况，他特别习惯这个，完了两人弄个茶弄个水了，喝上还完了台上演着，这还交流着，还完一会儿打电话，还那哪有拿手机还打电话的，没有，你自己不想看，你影响别人呢，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综合起来，这个把中国的最优秀的文化